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朝鲜慈江岛西川市松之里第八居民班居民金圣玉老大娘赠送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表示祝贺她的百岁生日。